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麦麦。 我是韩丽， 今天我向您推荐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 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 整首歌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还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幸福。 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 我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的词作者樊小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我的变化就是北京的变化，对吧？因为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奋斗嘛，天天都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 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我是缇娜·爱丽丝 叶乔波。 我是蔡国庆。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我是王俊凯。 名家荟萃，众星云集，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爱北京唱起来，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大家好，我是白洁。 我是戴毅，我们在北京向各位送上节日的祝福。 节日快乐、 嗯、 哎呀，这个迎来了美好的11假期啊，咱们首先要向大家说一声国庆节快乐，假期快乐，同时呢更要祝福我们的国家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没错，每到假期，首都北京都是全国人民心目当中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嗯、 所以今天在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北京以及全国的听友们分享20首全新创作的优秀歌曲。 哎，你知道吗，戴毅？如果啊、嗯、咱们把这20首歌比喻成一张双 CD 的精选大碟，那么我想 A 面第一组歌曲共同的主题就是魅力之城。 没错， 嘿，因为你看啊，古老又现代的北京当之无愧是一座魅力之城。那么在这儿我想问问戴毅，还记得你第一次到北京来的印象吗？ 天安门太大了，天安门广场真的太大了、 是， 这应该是我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当时没有痛哭流涕一下啊？ 不会， 激动的掉下眼泪啊。 小时候嘛，就是想去一个新鲜地方，来到之后满心的憧憬 啊。没唱一段我爱北京天安门？ 唱了，真的唱这首歌了。 其实这就是你印象当中的北京啊、 嗯、 你知道吗，在歌手蔡国庆还有词曲作者郭长江和孟文豪的眼中，北京啊是一个红红的北京。北京有故宫的红墙，香山的红叶，天安门广场红色的海洋，还有四合院里面家家户户门前的红灯笼，这都是红色，对吧？所以呢他们共同带来了这首红红的北京，咱们听听看。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 升起一轮红日，夕阳映红广阔天空，紫禁城环绕巍峨红墙，颐和园处处雕梁画栋。红红的月季为白塔增添艳丽，清爽的秋风把香山枫叶染红，紫河园红门书写着百姓的忠厚，我们心上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 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升起庄严国旗，我歌唱响中华旌旗，广场上舞动绚丽彩带，玉渊潭传出红色歌声，红红的旗子为未来送去祝福，红红的灯笼为生活带来喜庆，红红中国坚定举着人民的力量，我们梦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天。 红红的北京来自蔡国庆。哎呀，听这首歌我怎么觉得我就回到小时候了呢？ 可以化身成为一只白鸽吧。 哎，白洁化身为白鸽啊， 很合适。 哎，这个沿着中轴线从永定门、正阳门、故宫、景山、北海、鼓楼，咱就这么一直飞到了奥森公园啊，这么一路俯瞰着四九城，身边是蓝天白云，眼下是金瓦红墙，灰色的胡同，方正的四合院，古都的风貌是尽收眼底。 哎呀，真美啊，听你形容的。600年的紫禁城，3000年的老北京，可以说北京的每一条胡同，每一块砖头都透着历史的积淀，所以我就特别向往老北京的胡同生活，你知道吗？幻想着，哎呀，等我有一天退休了，也能住在四合院里，院里种棵石榴树，养一盆金鱼，再放把躺椅。 呵，你就是躺着了，哎，是吧？ 对，可以想象一下吗？ 你不得唱首歌吗？ 那怎么唱？唱哪首呢？ 那么你一定得唱这首歌，叫做《北京胡同，我们的家》。这首歌呢是梁晨作词，赵嘉林作曲。歌里面写的就是那种小伙伴们，然后爬树啊，然后那个摘那个 槐花， 然后呢在胡同里面捉迷藏的细节。我跟你说，这要不是说你打小就住胡同里，你不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你真写不出这样的细节。 对，捕捉不到这样的细节。 这样，咱们还是来听一听这首歌，好不好？《北京胡同，我们的家》。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成天爬上树一起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玩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 着那香味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 我好像回到小时候，重新换了一个生长地。 感谢歌手周晓鸥和平安带来的这首《北京胡同我们的家》。 哎， 你知道这首歌真的是唱出很多北京人记忆里的胡同的生活。 嗯， 值得一提的是啊，周晓鸥其实本身就是北京人，他们家就这个住东城啊， 哎， 出生在东城区，所以听他刚才唱歌呢，尾音的那个地方还加了一点这个戏曲的颤音。 哎， 这真是有点京腔京韵的意思了。 是，哎，你说到这个京腔京韵啊，我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京腔京韵。 嗯， 就是经常看到那个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们说话之间透着那种格外的亲切和热情。 是啊， 而且语调之间还有一种从容和淡定，就是那宠辱不惊的那个气度哈。 对， 可能就是古都赋予人的一种感受。 哎，刚才咱们听了听胡同啊， 嗯， 说到胡同啊，在这一次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当中，其实涌现出很多描写胡同生活的优秀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叫做《胡同少年志》，来自歌手周深，听听看吧。 拐角的胡同今晚偷偷堆了一点雪，白昼的喧嚣更成卯时二刻的明月，角楼有灯火，彻夜照亮着老街，匆忙是因为我赶上就要道别。碎的城墙还沐浴着晚霞，城门对儿老人弹唱着一弦一调，也打动谁吗？ 二三， 我又不是那个他，也别进城中浪花，古道西风起的瘦马，忘乎都过少离家，谁走天涯，胡同少年立志闯出名堂。前朝的花市如今只剩下一座古刹，重阳街灯高我能看到太庙和白塔，古雨前冬枣树角冒出了一个呀，我离开太久，不知它是否开花。 糖葫芦是颗泥砖， 西风骑着瘦马。 朝里加倍把伞下走天涯，梧桐少年立志重重。 因为周深的嗓音呢特别的清澈又干净啊，你知道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就是他在胡同那边唱，咱们在胡同这边听啊， 就是穿透力特别强。 是是是啊，听着听着他就跑过来了。爱北京唱起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胡同少年志》来自周深。 嗯， 其实说到胡同啊，以前更多的是看上去很美，知道吧，就真是住里边了，你里边这用水呀停车呀其实不是特别的方便。 嗯， 而这几年呢北京的老胡同其实有不少新的变化，经过对背街小巷持续的整治和环境的提升，现在要在这个胡同里面住那个舒适度是大大提升了。 对， 尤其是增添了很多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啊，仅仅是2019年你知道咱们北京就建成了50个口袋公园。 没错，而且在一些老街区比如西琉璃厂街区打造了城市慢行系统，哎呀这整个街区就慢下来了。 嗯， 因为它不允许机动车进去，你可以骑上自行车或者干脆溜溜达达腿儿着， 嗯， 漫步在胡同当中，看看琉璃厂，买点文房四宝。在安徽会馆那条胡同里面，巷子两边还有很多京剧文化的元素，这边有个小花坛，那边有一墙爬山虎，漂亮。 嗯， 还能去文创店喝个咖啡啊，慢下来的感觉，去感受文化之都的韵味。 哎呦，你说到这儿，戴毅，你先做节目，我想去坐会儿。 那不行，那我留下一个人可不行啊。 你知道将来北京会打造更多的这样的历史文化的慢行街区。 嗯， 当然像王府井啊西单啊前门这些地儿啊会优化提升为商业活力慢行街区。另外呢还有就是加装智能灯杆啊然后智能斑马线这些交通新技术的科技科创慢行街区等等等等。 嗯， 哎，你看啊，平时咱们都说北京的这个生活节奏快， 对， 你有的时候都忙不上去看生活的风景了。 哎，是的。 但是这两年咱们的北京越来越注重宜居性，像慢行街区啊口袋公园啊这些都是对都市生活的一种疗愈。 是，我们的北京也在一点一点的发生着变化，更有韵味了，也更有人情味了，家园的感觉也是更足了。 是这样的，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这一单元魅力之城的尾声，我们为您推荐的就是优秀歌曲《日出又东方》。这首歌呢也是王平九作词，胡帅作曲，张英席、王凯、郑云龙和蔡成玉来演唱的。这是一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在歌声当中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第二单元梦想之城。我是白杰， 我是戴毅， 让我们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 这群人的脚步唤醒东方，这间小屋的灯光编织山河的形状， 十多双眼睛万千的目光，围在桌旁拥抱这块天地的力量。 这条路的信仰守望着远方，这些人会举起万里长城的浩荡， 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 破晓而出，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日出东方，千山跌宕，晨曦纵 路的信仰守望着远方， 热血又汇聚起万里长城的浩荡，百年再无千年刻度之上，破晓而出，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

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像沙漠连夜大雨， 规则缺席， 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 就不争气。 我的黑框眼睛在暗杀无边的火风牦牛气聚，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等身，你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烧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哇哇哇哇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就不争气。我的黑框眼睛大湖边的火风马牛奇迹，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等身，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烧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哦、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跳动花枝花叶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我 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白无聊来，打发人间的白云和残酷设计睡着的未来。过去那些难看懂中我的笑，